尽管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总是跟我们开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带给我们的小确丧要比小确幸还要多，但是我想听完这首歌，尤其是许美静唱到最后一句，生活虽然不太容易，但是却还有希望的时候，我想那些失落难过和心酸的一些经历都已经跟随着前天的北京的雾霾天儿，在今天已经一扫而光了哈。而且是这首歌的歌词，我想有许美静来参与的这首《只是这人生》，我想这样的歌词字字珠玑的歌词，听她唱的时候都已经觉得很过瘾了。如果再顺便看看歌词的话，保证你今天下午不用再去读什么朋友圈里的一些烂梗的鸡汤文章。下午的3:05，歌要继续唱，好心情坏情绪也都要得以抒发和释放，希望可以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当中带给你更多好的体会和感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有请哈林。 想要快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左转，悲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 你一起跳。哈林刚唱是808，但我要说的是，欢迎来到星期四下午3点钟，这样一个可以充满着喜怒哀乐的音乐包厢。房间号码是974，街头暗号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讲不要的嘛，看你微微的坏笑都可体验了，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留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讲不要的嘛，看你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你 我觉得真的听到了拉拉徐佳莹的这首舞曲的歌之后，觉得好像一旦舞曲的风格大门被打开之后，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律动之下，抖腿的节奏不会变，然后你就有一种停不下来搂不住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一般我把这样的歌曲都定义为人来疯类型的人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喜欢听到的歌。如果你是属于人来疯类型的话，你可以来告诉我刚才这样的一首舞曲的风格，拉拉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你喜欢不喜欢？那就好吧，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不跳舞要干嘛呢，那就来聊聊天吧。可以把刚才我这个提问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想要说的，或者说你确实身边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人来疯类型的朋友，他的一些特质啊，他的一些表现，他的一些典型的事例，你都可以编辑一下留言发给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起来 happy 一下。可以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我也知道，当我们提到人来疯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场合的问题，有些场合不太适合表现的那么疯， 但有些时候呢，如果说当周围一圈人都很闷闷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人还是挺带气氛的哈。啊，微信平台上面的费劲已经留言了，他说今天315消费者权益日（括弧打假日），他说我觉得今天如果二姐可以的话，真唱一下吧。真的要这样吗？真的要这样吗？让我考虑一下下哈，给我几分钟时间想一下。这个真唱的歌呢，我倒是真的录了那么几首。 I really wanna stop, 你确定吗？要听吗？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with the ball on the moon. So honey, hold my hand. You like making me wait for it. Feel like I could die walking up to the room. Oh yeah.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 do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Oh, did I say too much? I'm so in my head when we're out of touch.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It's like everything you say is a sweet revelation. All I wanna do is get into your head. Yeah, we can stay alone, you and me.Temptation, sipping on your lips, hanging on by a thread, baby. Late night watching television, but how'd we get in this position? It's way too soon. I know this isn't love, but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do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to? I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you. And I want you. Lights 的这首 I really really really like。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我怕我放完了我录制的那几首歌之后，你就变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我了。好了，说到人来疯，刚才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金子妈妈说，娃四岁，过年回了趟姥姥家。回来之后特别人来疯，状态非常明显，别人只要持续对他示好，就一个劲儿的黏着谁，而且是越是时间相处的久了一些些之后呢，就开始增加了一些俏皮话呀、怪表情啊、滑稽动作呀，或者是恶作剧也搞上来了，说什么也不听，真的是作为妈妈有点头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发来了几条微信之后，我先把你的微信留言摘了出来，可能是因为娃这个字的出现吧，希望宝贝可以慢慢的乖起来。 脸蛋丰富表情，小小的轻轻的掌心，一举一动紧紧抓住我的，深深的慢慢的全心。生命能够多神奇，是你的出现我才能明了，愿望能够多渺小，只要你健康快乐的飞翔。宝贝乖乖，宝贝宝贝乖，宝贝 乖乖宝贝宝贝乖，宝贝乖乖宝贝乖，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这首歌学会了唱给宝贝，我相信可能下一次他耍赖，甚至说有一些在外人面前做滑稽动作或者做恶作剧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乖起来了。我来告诉给你，我上一次唱给我们家宝贝的歌就是这一首。来吧，听听我唱的刘润杰的二两情话半两风，反正我只打算放半段。 九妹醉过几张酩酊，人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行个数不多，偶尔借的字眼两个，觉得整个战场是个花色皮囊潦草包裹，就叹人生难耐，和你难爱恨与痴缠，虚张声气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半两风，偶尔借的字眼两个，觉得深刻沉沉是个花色皮囊潦草包裹，就在人生。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北风风力较大，傍晚逐渐减小，风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和防范火灾。此外，长时间关窗，室内空气污浊，北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应当适当给居室通风换气。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英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吉卜林的代表作《吉姆》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缘起于吉卜林在印度的童年生活经历。孤儿吉姆是一个驻印爱尔兰士兵的孩子，他遇到一位执意寻找传说中可以治病洗罪摆脱轮回的剑河的喇嘛，于是拜喇嘛为师，一同踏上寻找剑河的旅程。这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小说，也是一趟信仰之旅，更是对印度历史风俗的生动展示。批评家之死近日出版，这是德国文坛泰斗马丁·瓦尔泽创作的一部妙趣横生的讽刺杰作，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媒体时代的文化霸权为揭露和讽刺的对象，映照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困境。讲座《赋予历史以小说的声音》余华对话理查德·弗兰纳根将于本周六下午2:30在单向空间举办。在小说中展现历史的苦难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挑战，既不能让沉重的历史压垮读者，又要对痛苦的美学进行权衡。余华的《活着》是一部语言简洁平实的大师之作，而理查德·弗兰纳根也有着一个巴掌能拍响、顾尔德的钓鱼书等历史感颇浓的小说。两位当代小说大师将在现场共同探讨如何赋予历史素材以小说的声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心。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香榭里大街的咖啡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个我专注着你。法国的焦点开始转移，所有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红衣少女，不经意的自然美丽发挥着她最大的威力。你站得太高，会 焦点开始转移，所有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谎言，少女不经意的自然美丽发挥着她最大的威力，你站得太高会看不清，把你的浪漫后知后觉你才清醒，试着闭着眼睛去感受这浓浓气息，我快下来 巴黎铁塔，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虽然说今天这个星期四呢感觉有一些风，而且阵风可能达到七级算是比较强，但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天气嘛，赶走了好几天的雾霾，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是我们所期待和喜欢的，更何况天气是一天一天的暖和起来了，所以尽管说这样的大风天气会让温度有一些小幅度的下降，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挡春天的脚步，再加上很快进入到四月，天气会越来越暖和，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准备背起行囊啊，出去满世界的行走旅行，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了。所以我想巴黎应该会是一些人心目当中既定设定好的一个目的地，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感受过欧罗巴风情的人，可能更加的向往去看看巴黎这样一个时尚之都。我记得前一阵子，应该是年前的时候吧，很多人都在疯狂地玩手机里面的一个小程序答题的游戏，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遇到一道题就说，请问埃菲尔铁塔高多少米，还遇到一次题目是问，请问埃菲尔铁塔总高多少米。其实这两个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塔高就提第一个问题，埃菲尔铁塔高多少米，如果说选项里边有300米的话你就答对了，而后面的问题埃菲尔铁塔总高是多少呢，它还要算上天线的高度才可以，天线高24米，所以总高应该是300+24咯，然后有人选了321。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和你齐唱，就在 FM974。 行为永远不会变，这就是生活，其实也不错，你说